我们来开始上课，来请同学把这个讲义打开第六回。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第六回讲义的部分啊。我们昨天谈到了一般起诉诉讼，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昨天谈到有跟你讲说，只要是人民要跟国家请求公法上的金钱起诉，那不是说一定都是走第八条，有些情况是走第五条，好。那如果是你应该走第五条的时候呢，你就不应该走第八条。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修正草案呢已经有放进来哦，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讲义，你的讲义在263页263，263页这个地方，263，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修正草案的一个条文哦。那这一次其实去年的这个修法呢没有通过这个版本，好，那但是这个版本本身还是未来的一个可能会通过的版本。我们来看一下263页的第八条，左边是这个新修法的部分，那右边是中间是现行法，右边是立法理由。好，第八条它怎么讲？第八条第二项，你把它打勾。他说，得提起第五条的诉讼，可以吗？你先不用看后段哦，先看前段就可以了。得提起第五条的诉讼，好，那不得提起前项的诉讼。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你看到他立法理由，立法理由第二点，他说本法第五条所定请求应为处分的诉讼，那这个是一个给付诉讼的特别规定，可以吗？所以我们才叫做一般给付诉讼嘛，第八条是一般的嘛，那第五条是特别的，好，特别的给付诉讼。那所以呢，如果是当今天你要人民跟国家请求金钱给付，像申请退税啊，那一块呢就必须要走第五条，而不是走第八条。好，那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来看回120页，120页这个地方，120页啊，我们来看到92年东海这个考题，要进到下一个单元哦，一般给付诉讼，一般给付诉讼大概总是在考这一块呢，其实几率蛮高的，它因为它的议题很多，它的议题其实比其他的撤销、科理义务议题都来得广，好，比如说像预防性的不作为是一块，好。那人民可不可以请求国家制定法规命令？这个也是一块。好，那甚至像什么？甚至像我们讲义的122页，啊，公法上的结果除去请求权，或者像125页，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啊，或者甚至像你去看吴根老师的书籍里面，会谈到公法上的无因管理，啊，那个部分呢，都是跟一般给付诉讼有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20页这一块哦。那他的问题是问说啊，人民有没有请求制定法规命令的请求权啊？请求权，那请你从程序法规定来加以说明之。好，那如果可以的话，要选择什么诉讼类型啊？同学有没有印象啊？我们在谈说人民有没有请求国家制定法规命令啊？法规命令的制定或者法规命令的修改的请求权。请求国家制定或者修改法规命令，这一块应该是从哪一条出发？在程序法里面，从程序法的152条出发，是不是？好，152条，他跟你讲说，人民啊或者一般的团体呢，都可以来请求行政机关来制定或者修改法规命令。好，但是我们讲说152条这个人民请求制定法规命令，一般的通说的讲法。它是不是一种公权力的赋予的条文呢？不是，我们说一般的讲法说这个条文本身只是一个类似于陈情的规定，只是一种类似于陈情的规定，但它不是一种所谓的主观的公权力，不是立法者有意要赋予人民的一种公权力啊，是不是？好，这个你要看你的第四回讲义啊。那但是在部分的学者呢，啊，我们说像。这个台大的叶俊宏老师，还有像这个李正山大法官呢，他们的看法都认为说啊，其实152条本身还是有可能可以来承认人民有制定法规命令的请求权，啊，因为他们帮你把这个法条呢，去跟什么，去跟这个我们宪法的17条啊去做比较，宪法的17条谈的是人民的创制的基本权嘛，啊，人民可以来创制复决法案。那就法律案呢，人民都有创制的权利，好，那影响层面广泛的法律案都有一个创制的公权力，那何况是影响层面较为范围小的这个行政命令呢？ 当然应该要承认人民有公权力啊，是不是？所以你去会你会去比较一下你的第四回讲义，我们谈了几个理由。好，好，那这个问题其实今天要谈的是说，如果我们认为人民有请求制定法规命令的公权力的话，好，在诉讼上应该走哪一条诉讼类型？如果你今天请求国家去制定，国家把你给驳回，啊，这个时候该怎么救济？这个诉讼种类的选择。好，所以这种问题其实会是在什么？它不会在通缩的架构底下延伸出来，因为通缩的架构底下就不会有公权力的规范嘛。啊，一定是部分的学者呢才会谈到这一块。好，那这个诉讼种类呢，其实在学理上呢，哦，在德国法上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他跟你讲说，你要走第八条一般起步诉讼，为什么？因为第八条是谨慎的，考试大会更多说谨慎的，哈。第八条本身啊，它的文意最广泛，啊，只要是人民要请求行政机关，请求行政机关做成一个行政处分以外的这个起步的话呢，都可以走第八条，啊，因为今天不会是走第四条，你不是要撤销，你也不是要请求行政机关做成一个处分，啊，因为你是要请求机关做成一个命令嘛，啊，所以也不是第五条。好，那他跟你讲说，那确认跟本案 也没有关系，所以就走第八条。好，你要请求机关做成一个处分以外的给付，那这个包括行政命令。好，但是其实在这个学理上呢，有另外一种讲法，他跟你讲说，本案不是走第八条，而是走第六条。为什么不是走第八条？他说，通常啊，好，他去质疑哈，就针对第八条的这个。平息哈，就第六条去质疑第八条的说法呢，都去批评说不对啊。通常第八条在指涉的对象都是什么？都是一些人民跟国家请求一个具体的给付嘛，都是一个特定人跟国家呢来请求一个特定的给付啊。我请求一个特定的事实行为，请你更名道歉，我请你核发老人年金，啊，那个都是一个特定的个人跟国家请求的一个特定的给付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不会是第八条，因为你今天是这个什么人民要请求国家制定一个法规命令，它影响的是不特定人，啊，不是只有针对特定人获益而已，而是不特定人呢，啊，这个都可以加以适用，啊，所以批评点是跟你讲说呢，那第八条一般第八条请求的给付，那个给付的内容啊，通常是针对特定人特定当事人，就具体这里讲义都有，就具体个案的一个给付，通常是都是针对特定当事人就具体个案的一个给付。那本案是什么？本案是一个不特定人，影响层面是广泛的不特定人，好，所以不是走第八条。那这一派怎么讲啊？这一派他跟你讲说，你应该走的是，啊，第六条第一项的中断，啊，去确认什么？确认啊，你跟国家之间，啊，有一个，应该这样讲啊，确认人民有一个请求行政机关来制定法规命令的公权力，好，因为第六条是一个确认公法上法律关系成立的这个诉讼嘛，法律关系嘛，那这个法律关系是讲什么？法律关系就是权利义务关系嘛，权利义务关系，所以从这个六条一项中断，他跟你讲说，那人民是要去请求确认，好，确认人民有一个，好，这个确认人民有一个请求。好，制定法规命令的主观公权力存在。好，请确认一个请求，确认人民好有一个什么有请求制定法规命令的公权力存在。好，那所以应该是打第六条才对，而不是打第八条。好，那但是呢，第八条的学者呢，他也可以反过来质疑啊，他说谁说的？文意上没有限制啊。好，第八条固然通常的情况是针对特定人，好，那就具体个案的一个给付没有错，但是其实文意上并没有做限制，好，就说第八条的学者呢，他也反过来去质疑说，他也去加以提示，他说其实没有啊，第八条在文意上本来就不限于要针对特定当事人具体个案的这个给付，好，那只是说通常的情况是特定人没有错。但是不代表文意上要做这样的限缩，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两说哈，都有人采取的，两说都有人采取。那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就两说并陈啊，因为这个看法呢，在 在国内其实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好，那两种看法呢，都有学者来加以采取。好，那考试你就看两说，好吗？好，那这个也考过，这个在你的第九十页。好，第九十页，第九十页呀，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九十页这个89年法官最下面哈，我们昨天讲过三次小题，啊，这个法官的考题他其实出的蛮残忍的，啊，因为他一个题目当年出四题，啊，他一个题目就出四个小题，啊，就是要把同学给这个，啊，这个搞得很累了，啊。那他跟你讲哈，你看到他的这个第二题怎么讲哈？第二题他跟你讲说，证交法44条有规定。证券商设置标准及管理规则就是11页嘛，第二题，好，它由主管机关定之，所以是什么？是法律授权给这个主管机关呢，好，来定一个证券商的管理规则。好，那他跟你讲说，如果主管机关一直没有制定这个规则，那证券商如何提起救济啊？这会谈吗？好，就先请同学去复习你第四回讲义前半段。好，在实体法上，我们承不承认人民有这样的公权力？可以吗？好，然后如果承认的话，在救济法上要走哪一条诉讼种类，好不好？好，那这个就是考过的一个议题。好，像这种考题哈，在89年那个时候考哈，然后隔了很久都没有考，就容易什么？就容易成为是老师再一次出题的一个考题。常常都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考古题哈，考到烂都不知道考什么了哈，那他就是翻以前的，他推定同学都是看3年的哈。那就是3年以外的人就开始往前出了，好，往前出。所以你看考古题，其实你要多看几年，好，这样才会有比较能够把网子撒大一点，好。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要进到下一个单元来谈，好。至于我没有谈到的理由，其实你可以当参考，好，因为比较重要的我们都上课才会讲。好，那我们来看一下121页，这又是一个议题，好，地方团体补助费的执行，好，这是在95年地特。96政大都考过这一块哈，这个其实是之前的一个，之前在这个前朝政府的时代哈，引发的一个争议的问题哈。那当时呢，这个台北市一直都是蓝哈，在执政嘛哈。那当时这个绿在中央哈，这个执政的时候呢，当时是希望要对这个台北市还有高雄市呢。来去收这个健保的补助费，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在健保的补助费这一块，啊，是健保法27条的一个规定。健保法27条讲说，人民要缴纳保费，保险费，好，那这个保险费呢，的分摊哈，分摊在法律当中，他讲说，人民啊，被保险人应该缴纳部分的保费这一块，好，那除此之外呢？国家也应该替人民来承担部分的保费，好，那这个国家本身在大法官的550号解释，啊，就承认说，所谓的国家要替人民负担保费呢，指的是广义的国家，不是只有指中央，还包括什么？还包括地方，可以吗？好，这个国家本身所谓的国家是一个广义的国家，啊，因为当初呢，台北市政府质疑说，健保法是你定的。是你立法院定的，是中央定的，好，所以健保的补助费呢，你应该全额缴纳。他不想缴，好，那但是大法官说不对，所谓的这个依照我们征修条文的规定，哈，国家应该推行全民健保，那个国家指的是一个广义的国家，包括中央跟地方，好，所以由这个地方好来负担这个人民的保费呢，我们就称作健保的补助费，我们就称作健保的这个补助费。那 中央就是由国家好来承担部分的这个保费，可以吗？好，那只是说在健保法27条里面哈，它对地方负担的保费呢，在直辖市的部分，它的比例比较高，它的比例的确是比较高。好，那在其他各县市的部分呢，它的比例相对是比较低的，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当初呢，台北市政府的质疑是什么？是质疑是这个。你的法律是中央立法的啊，中央立的法律把我们地方的比例呢调这么高，那我们很难负荷啊，去争执这一块，才有550号解释。好，那在实务上就引发一个问题哈，到底今天中央健保局啊要对地方啊来这个什么来执行 来请求这个健保的补助费，因为当时这个台北市呢，就现在也是一样，这积欠这个健保的补助费呢，这金额非常的高。好，那到底要怎么执行这一笔健保补助款呢？好，在学理上就有两种讲法。好，这个中央对地方要执行健保的补助款，好，或者你像这个第二小题，好，他说中央机关就地方机关就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不履行，好，就健保的补助款应该如何强制？啊，应该怎么强制？那这个做法上有两种，第一种做法是什么？第一种做法是做下命处分，好，做下命处分，那命当事人缴纳，拒不缴纳的话就直接移送行政执行。好，这种讲法像台大的蔡茂英老师呢采这一说，好，那当时中央也采这一说，好，他认为说呢，如果地方有积欠保费的话呢，那就直接做处分，移送行政执行，这个最快。为什么？因为他跟你讲说，今天哈，地方应该负担的这个保费，原本它的原貌是什么？原本它的原貌是人民应该缴纳的这个保费，好，就本来是人民要缴纳100块的保费，100块，好，那我现在呢，我国家为了体恤人民，所以人民只要缴纳30块，好，那中央付60，地方付太多了，好，中央付多少？中央假设付。付40，好，那地方付多少？地方付30，可以吗？所以他跟你讲说，地方的这个30块的这个保费本身，它的原貌就是人民的这个健保的保费嘛。好，那这个人民的健保的保费，在人民有积欠保费的时候，这该怎么执行呢？健保局如何对人民的这个30块的保费来加以执行呢？如何执行？那不就是做处分来移送行政执行吗？是不是？我今天地方的这个保费，它的原貌是代替，好，这个人民的健保的保费啊。我地方的补助款的原貌是代替人民的这个保费嘛？保费这个金钱给付义务嘛？那保费的执行就是做处分，移送行政执行啊。好，所以做法上呢，也应该要比照办理才对，这样比较一致性，可以吗？所以你可以简单做个笔记，是说这个地方呢，他说地方的这个健保的补助款本身，它是代替人民啊，应该承担的这个健保的保费，好，公法上金钱给付，那人民的保费本身在执行上就是做处分移送行政执行，所以解释上应该比照办理，这第一种讲法。好，那第二种讲法呢，像政大的老师刘正德老师、董宝成老师，其实是谈就是这样子，常一个问题跟政治扯上边，他就是要分道扬镳的，好，就是然后台大一说政大一说，他其实没有必要嘛。那第二说的看法呢，这个政大的董宝成、刘中德老师们，他们的讲法呢就认为说，这一块不能够做处分移送行政执行。为什么？因为今天双方中央跟地方依照大法官的550号解释的讲法，中央跟地方是立于平等的地位，中央跟地方就健保的保费的承担上呢，他们共同负有所谓的协力的义务。所以整理一下哈，550号解释有一句话，他说中央跟地方就这个健保的保费这一块呢，是双方互负协力的义务，互负协力的义务。那换句话说呢，其实没有谁大谁小。你如果是做处分的话，那代表中央比较大，比较高权。因为处分是单方行为，是上对下，好，所以他跟你讲说，既然今天大法官的意旨都认为中央跟地方是立于平等的地位，平等的地位，所以在处理上呢，就应该如同一般的这种平等关系的处理方式，好，必须要透过诉讼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所以第二说的讲法呢，好，他就跟你讲说，不是这个地方应该是中央要打一般给付诉讼，要上法院。打一般给付诉讼，那胜诉之后呢，再请行政法院来加以执行，至少他比较中立，他跟你这个行政机关的这个执行，因为行政执行还是由执行处嘛，还是行政机关嘛，那执行处是谁底下管的？法务部底下嘛，那法务部上头是谁？行政院嘛，那又是中央啊，是不是？所以他跟你讲说。那不可以，好，这个时候呢，你要保障地方有一个自主的权限，好，你不可以说中央对地方直接做处分就移送行政执行，好，你必须有一个中立 公正的第三者呢来加以执行。好，那也因此呢，他跟你讲说，这个时候呢，基于550号解释的意旨，就要打一般给付诉讼。好，那我这边要往下谈哈，你如果是打一般给付诉讼这一块哈，这一块呢，行政法院在执行上哈，我们可以这样讲哈，行政法院这个诉讼法305条，因为一般给付诉讼的执行在305条嘛，这我们讲过哈。然后你再看到306条的条文，306条，好，你先看一下你的法条，好，我们带你看一下，这之后还会再讲到。好，你的行政诉讼法的305条，这个305、306你要把它打勾，好，因为这个都有考过，好。好，他跟你讲说，这个305条哈，行政诉讼的裁判如果是命债务人有一定的给付，可以吗？就是给付诉讼，你说明一下哈，你305条旁边说明一下，这个5跟8啊，5跟8的，就是科予义务诉讼跟一般给付诉讼5跟8，它后续的执行都是305条，好，因为这边是给付诉讼，所以两个都有哈，5跟8。好，他说裁判确定之后呢，债务人不为给付。好像地方如果积欠啊，还是拒绝给付的话，那债权人啊，就中央可以以这个判决为执行名义，申请法院来强制执行。有没有看到法院？好，好，那你看到第306条，他说好，高等行政法院在办理这个执行事务啊，第一个写个小一，他可以自己设执行处，啊，比如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北高行可以设执行处，那第二个他可以嘱托普通法院民事执行处。啊，就嘱托普通法院。第三个，他可以嘱托行政机关来代为执行，所以他有三个选项。好，在高等法院当执行的过程呢，他可以视情况，啊，选择去自己来执行，或者是嘱托普通法院，或者是嘱托行政机关来代为执行。好，那学说上的讲法是认为说啊，如果今天要贯彻平等地位的话呢，306条这一块，他就不应该嘱托行政机关来加以执行。他说这一块呢，好，学说上认为呢，在此呢，好，在此，好，不宜嘱托，啊，你不应该说，啊，再去嘱托到这个行政机关来加以执行，不然你其实这样就是半吊子的平等，啊，不宜嘱托行政机关来加以执行，好，你应该要么就是你自己设执行处去执行，要么是你由普通法院民事处来加以执行。那就是不可以去嘱托行政机关来加以执行，以贯彻平等的考量。好，那此外呢，在这个你要嘱托普通法院执行的时候啊，那个我们这个行政执行强制执行法哈，强制执行法122条之一有谈到什么？有谈到说啊，针对这个执行呢，如果是执行公家机关的话呢，只能够针对非公用的财产。好，122条之一以下，只能够针对什么非公用的财产的部分呢，来加以执行，可以吗？好，就是说你不应该嘱托行政机关嘛，那你应该去嘱托普通法院，啊，嘱托普通法院去执行。那在嘱托普通法院执行的时候，会用到强执法嘛，是不是？那强执法呢，他就跟你讲说，那特别要注意的是122条之一以下，针对非公用财产的部分呢，才可以来加以执行。以避免影响公益的，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一个整个完整的介绍，好，在执行的这一块呢，有这两种讲法。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跟同学结束这个单元。这个因为有考过，哈，这个96政大考过，所以同学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种案例其实最近比较少见，因为中央跟地方就是，特别是比如说台北市，好，跟中央又就是。同一个就比较和谐啦，目前比较和谐啊，那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啊。那只是说，不是说未来就一定会啊。那说这种问题本身啊，我不能再越描越黑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未来考出来的话呢，你还是要两说并存的，你还是要两说并存，可以吗？好，那没问题之后呢，这个是121页的地方。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22页。 们来进入看这个什么公法上的结果除去请求权。我觉得心情不好是不是？ 没有啊，不就是我脸啊，顾客脸啊。 好吧，老师卖过门来了哈。听说昨天也是放好是不是？都是这样，都是什么？当然有同学跟我讲，但是其实你这样看也就是。通常是放榜前，但那一天呢，就是人就是可能要先躲起来一下，避避风头。那可能想了一夜之后，不对，还是去上课好了啊。那可能又开始躲起来了，我不知道是这个原因的啊。那考都考完了嘛，是不是都考完了嘛啊？就是这样子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法上的结果除去请求权这一块。对啊，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不用这么的这个纠结在一起，那个心啊，心要打开啊。不然你其实你未来其实会遇到更多的关卡，会比这个痛苦积累的事情更多。像我现在就很想去撞墙，很想上课，好像很想。但也不是这样讲啊，那我还是一个很喜悦的心来上这个课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像这种考试，其实就是说还没有考上之前，其实你会是有点那种乌云罩顶的感觉，就很闷啊，一口气就是闷在胸口。那但是其实每次都这样，就是你要事情一过，那一考完之后，一放榜上榜了之后呢，其实就那个整个的烟消云散掉，那过去的那些不愉快呢，通通都是可以这个一笔勾销了。那其实就没有这么严重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你说法官哈，法官我其实不敢讲，因为法官，我还是有一种法庭，老师你是我，那我就会跟一个久没见面同事聊天啊，他就说，哎，怎么你最近怎么好像都还堵在讲话啊？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就可能太久没有讲中文，然后突然之间要你讲这么多中文哈，然后就会勾在一起啊。好，那他就跟我讲说，不是我。就我就这么，那个是很开好。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法官其实不敢讲，因为法官就是除了你要认真努力之外，其实还是平常要多积阴德嘛，哈，那是一回事嘛，哈。但是你律师哈，律师其实如果真的是你很用功哈，那还有这种闪失的话呢，那其实是有可能是你的念书方法的问题，可能要做调整的，念书方法那一块，是不是？好，那其实在座各位。我自己感觉是，其实今年的同学是绝对是比去年同学来的更加用功。我感受很强烈哈，贵班哈跟那个高考班比较起来哈，以往都是高考班呢比贵班哈来的这个用功许多，但是不知道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个都刚好反过来，就是同学都很用功很认真哈。那这个是拍拍手，很好哈。那如果说你如果是这样子还会有一些闪失的话，那或许是可能在念书在考前那一段时间念书，可能你排计划上可能会出了一些问题哈。譬如说考前念书，我们讲过，你其实不应该是就把那个问题看得太深入，这样会让你的时间上会分散掉。就是说我们宁可哈考试的时候你只准备七成，七成就是这个问题呢，我只懂七成，好，但是我很熟，我这七成都会写。那绝对比你少，绝对比你说啊，我只有少数题目懂100%，好，那很深的题目懂100%，但是其实其他部分呢不够熟，好，那考前就是我们说不熟就等于是不会嘛，好，所以我的建议是说，你考前在念书的时候，你还是尽可能是每一天都能够这个交换科目啦，就不要说一天只看一科啦，这样其实是犯兵家大忌的，好，你就尽量是一天，好，像我应该讲过吧，在座应该很多熟面孔。我们不是说在考前，假设你有什么，你有这个六大科六小科嘛，是不是？六大六小，好，现在应该不是六大六小了吧？以前我们就是什么，就是民法、民诉、刑法、刑诉，然后行政法、宪法，哦，宪法还是大哥哦，看你啊，好，你自己排嘛，那六大六小嘛，啊，六小，我不是说它不重要，它很重要，但是内容比较少了，六大六小嘛。那你排的方式当然是说一二三四五六日啊，是不是？那尽量就是说，你每天分成三个时段， 然后你在排的时候呢，那通常就是什么？通常就是说，你六大科你就轮流嘛，就是大一、大二、大三、大一、大二、大三、大一、大二、大三、大一、大二、大三。那什么大科的部分，你一个礼拜看几遍的？哇，好厉害！一个礼拜看三遍呢，一个礼拜看三遍民法，那其实就是很熟啊。你等于是说，你民法呢，礼拜一看没完呢，你礼拜二会看到，好，然后再过来就是礼拜四会看到，礼拜五又有，看四遍哦，看四遍吧，是不是？看四遍的。那小科呢？小科就什么？就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啊，就看一晚上这样子啊，这样可以吗？好，因为它才一题而已啊，是不是？好，所以你这样看其实就会相对比较熟。那礼拜天呢？礼拜天不是去玩呐、啊，礼拜天你大概就礼拜天晚上九点，好下完课以后，啊，那去泡个热水澡，就当做是结束就好了啦，哈，不要太那个哈。那礼拜天是要做什么？是人哈，其实都是这什么，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嘛，所以可能过程当中你可能睡个午觉，是睡太多了哈，那可能就漏掉了，对不对？或者你聊天聊太久就漏掉了，那礼拜天就要补起来啊，是不是？那这样子其实你就按照计划跑，好。按照计划跑，那你一定要排计划，没有排计划绝对是一盘散沙了，一定要排计划、哦、我在考前一年的时候，考法院所前一年呢，就开始撕月历了，就开始撕日历啊，撕日历、哦、就是开始排计划，就开始倒数了，是不是？就是要给自己有点这个纪律啦，因为你要达成一个目标，哦、我们常常在讲说，你一个人、哦、在一生当中、哦、你要有一点成就、哦就是没有辛苦的几年是不容易的啦、哦、那你就给自己一点纪律吧，去排那个计划。你说，但我都上你的课啊，好、哦，没有关系啊，上课也算是那个也算就是抵消了嘛，对，来上课，好、哦，那我们互相讨论，那这个也是抵消啦，抵消一科啦，是不是？就这样子啊，好、哦，那你要排计划，一定要排计划，没有排计划就会乱，好不好？我跟你讲，你这样子念哦，然后我们讲义的那些考题，我觉得考题真的很重要，因为考题也是我的一个花了一些心力把它整理进来哈、哦。考题你要多看考题，好、哦，那才会有感觉。不是说你要多做，好、哦，你要多看那个考题。那看考题那个类型你都很熟了之后呢，那尽量自己排一个那个小架构，就是不要求你每题都要写，但是你每个题目你就旁边写嘛。第一题出来之后，第一题我要怎么破题？好，那第二点我要怎么写？好，先定性，再谈合法性，再谈救济，就排几个架构，这样就好了，就过这一题了，是不是？好，然后这样子其实通常都没有问题耶，真的都没有问题，就这一科都没有问题耶。好，我跟你保证，一定没有问题的，有问题你还找我，没有考上来找我，我帮你介绍工作，我也只能这样子啊，是不是？好，我帮你介绍高点的那个。对啊，做这样不好。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哈，这个122页，因为我们说此地哈，晦气太重，这个不宜久留哈，那要速速离开。老师，你怎么待那么久？我这边守护同学就好了哈，你们走就好，我离开，我在这边，因为我还需要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法上的结果出具请求权这一块，那这一块其实在我们第五回讲义谈行政指导就讲过。那考试上呢，像这种93法官这个题目就是一个实例题，好，考结果出具的一个实例题。那申论题的部分你要去看第五回讲义，我们都整理过，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要件。他跟你讲说，公法上的结果出具请求权啊，第一个是原因行为违法嘛，好，那第二个是要直接造成相对人的损害，那第三个是什么？在法律跟事实上都有除去的可能。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要件其实是一般通说不讲，吴坤老师有讲，他说损害的发生，被害人如果是负主要责任，就不得主张这个请求权。好，其实一般只有前三个而已。好，前三个是比较重要。好，那我们要稍微谈一下，我们上次讲过哈，在结果除去请求权这一块，通常国家会有一个违法的行为，违法 的行政处分，然后导致一个违法的结果。好，违法的处分导致一个违法结果。那你针对这个违法处分所导致的违法结果呢？我们要如何请求回复原状，请求除去这个违法结果？我们把这一块呢叫做所谓的行政处分的执行结果的除去请求权。这你应该写过。好，如果是因为违法的处分所导致的违法结果，那我们要请求回复原状，我们谈的叫行政处分的执行结果的除去请求权。好，那举个例子，好像我们先前讲过的，譬如说今天机关对甲做一个卡车的没入，这讲到烂这个题目，没入卡车，那卡车呢一旦没入被收缴了之后，好，那甲该怎么救济？救济的方式就是走4+196，就是走4+196。所以在处分执行结果的除去请求权上，我们是走4+196。好，第四条的目的是要除去什么？是要除去没入处分。那196条的目的是要请求回复原状，啊，请求卡车的返还。好，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是因为违法的事实行为。违法的事实行为所导致的违法结果，好，例如说，我们就直接看这个讲义哈，直接看这个讲义，你看到第124页，124页这个第二种情况哈，他跟你讲说，像那个例如哈，这个例子，他说，主管机关为了拓宽马路，占用到私人土地，好，我在拓宽马路的时候呢，我在铺柏油嘛。结果这个柏油却铺到了这个他人的土地上，有没有看到？好，那铺柏油本身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事实行为嘛，铺柏油。好，那铺到了他人的土地上，这个时候如何请求回复原状？啊，我们讲过，这个时候就单纯走什么？单纯走第八条嘛，是不是？单纯走一般给付诉讼。好，那这种结果除去，我们叫一般的结果除去请求权。好，一般的结果除去请求权的这个规定，好，考试如果问你说结果除去请求权的类型有哪些，有两种，一种叫处分执行的结果除去请求，第二种叫一般的结果除去请求。好，那差别是在于他们发生的原因不同，到底是因为违法的处分而发生，还是因为违法的事实行为而发生，这个原因。好，那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比较变化的考题。好，比较变化的考题在122页这一块。122页这一块，我们看这个题目哈，李老师这个考题啊，他说甲有某一笔土地，这个题目其实跟93法官是类似。好，他说甲有某笔土地呢，原来是林口特定地区的一个农业区土地。好，那它不是公园用地。好。那我们今天是主管机关为了新建运动公园，于是报经行政院核准来征收这个该区域属于都市计划公园用地的这个土地，啊，却将甲的土地跟地上物来一并征收，那并于移转登记所有权给国家后，你把话讲好，你画征收，然后你画移转登记，然后你画设置运动设施，你要画行政行为，啊，有登记啊，有征收。有登记，啊，有设置运动设施，好，那甲认为这个土地是农业区土地，不在征收范围，那怎么救济？好，我们看一下哦，这个题目。今天是一个有一个征收处分的，征收是那个违法的行政处分，那执行完毕之后，导致什么结果？征收处分执行完毕之后，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移转登记，土地移转登记，移转登记给国家，这第一个。好，征收处分执行后的结果是什么？土地移转登记给国家，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说国家呢，在这个土地上面呢，来设置地上物。来设置这个地上物，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好，那今天题目就要问你说，我针对这两块哈，各该怎么救济？这三个行为各该怎么救济？这就是违法的行政处分嘛， 导致的违法结果嘛。好，针对这个设置地上物这块该怎么救济，就请求拆除地上物就好了。这一块其实只要单纯请求回复原状，好，单纯请求拆除地上物来回复原状就够。那拆除本身是一个事实行为，好，所以一般的讲法呢，就是走什么，就是走前面这是四，第四条打撤销，打撤销，那是要加什么？就加这个就是加196，好，这一块是加196没有问题，来请求拆除地上物来回复原状，好，但是这个地方呢就要特别小心哈。李老师的讲法，他跟你讲说，196条本身它可以承载的功能哈，是它是要代替原本的第八条的功能的，就本来是4+8的情形，好。那4+8就等于是4+196，4+8，好，八就是请求回复原状，事实行为嘛，好。如果你今天国家要请求回复原状的内容，只有单纯涉及一般涉及到事实行为的话，再一次哈，如果国家要请求人民要请求国家回复原状的那个内容，只有单纯涉及到事实行为的话呢，这个时候是什么？是第八条，好，那也就是可以走196条，4+8。就等于是4+196一样，道理是一样。好，但是196条可以承载的事项呢，不包括什么？不包括做成登记处分，好，这种行为在内。所以李老师跟你讲说呢，在这一块呢，你还必须要另外打一个第五条，还要打一个第五条。好，因为这个移转登记本身呢，好，是一个行政处分。啊，你跟机关请求做成一个登记处分，那机关如果予以驳回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打第五条。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题目就是这个啊，4+5以及4+196，可以吗？4+5，你就4+5+196的哈。那这个五呢？这个五你要单独写，好，而不是说196条本身就直接包括了这个移转登记。好，因为一般的讲法是说196条它本来哈其实不用规定的，本来可以不用规定，因为4+8就已经够了，好，就已经可以来请求回复原状。那只是立法者认为说，为了明确起见，再多加一个196条，所以一般认为196条可以请求的事项呢，只有限于第八条可以请求的事项而已的。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哎，那这个征收有没有违法？征收有没有违法？这个你要去谈的。这个征收的行为，哈，征收的行为呢，他是跟你讲说，哈，我本来是为了要新建运动公园嘛，好。但是我却去征用一个农业区土地，所以这块土地本来是农业区土地，但是我把它征过来是做什么使用？做运动。我的目的是要做运动公园来加以使用，可以吗？那照道理讲，我们讲说，如果你国家征收的土地将来要定做他用的时候，你应该先做什么？先做都市计划的变更，好，先变更都市计划才加以征收。没有变更都市计划就直接征收，这个依照513号解释，违反什么？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可以吗？好，这一块就是因为违反513号解释的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啊，他没有先变更都市计划就直接征收，啊，所以这样的征收处分是违法，好吗？好，那其实李老师这个题目哈，他写的是比较细，因为513号解释说违反这个正当程序的征收处分效果是如何？是无效，对不对？是无效，所以李老师的写法，他是写确认处分无效的诉讼。好，他说这一块呢，他是写，就李老师哈，在这一块他是写第六条了，是写确认的，确认处分无效诉讼，然后他去类推196条，好，就六，然后再类推196，再加5，答案他的答案是这样子哈。但是我认为呢，其实在就考试来讲哈，你要同学去懂到这么细，其实蛮苛求的哈，就因为懂，因为这块其实蛮细的哈，就是说违反的这个513的这个正当法律程序，它的效果是无效，是大法官讲的，好，那法条没有规定，好，那所以呢，我的看法是认为说呢，其实你如果只写到它是违法的撤销，我觉得其实就够了，可以吗？好，那如果你真的更想得高分的话，你就去写到第六条，好，因为它的答案是说。本案是一个无效处分，那应该打第六条。但是六可不可以直接加196啊？不可以啊，因为196的前提是撤销啊，所以他这边是写类推196条。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他的答案是六，然后再类推196条，然后再加第五条，就这样子。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有兴趣可以把这个那边可以把它找出来看。好，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这个是跟同学介绍第一类所谓的公法上的结果除去请求权。好，考实例题大概就是考到这样的情形。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的是第125页，这也打星号，两个都要打星号，这两个都很重要。好，这个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公法上的不当得利这个地方呢，它的要件其实都是跟民法是类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要件，125页，因为考试会第一个谈要件。好，那要件上呢，它是跟你讲说，学者多主张类对民法的规定179条。好，他说需要有财产的移动。好，那此外呢，这个移动是在公法的范围内，那移动本身是没有法律上原因。好，所以很简单，例如说什么，例如说今天呢，这个机关核发一个征收补偿费，好，那假设呢，这个补偿费多发了征收补偿费，那代表是甲有义理多拿了征收补偿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讲说，这个当事人有不当得利，有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好，那只是说哈，在这个要件的探讨上呢，我们要跟同学提醒一件事情。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没有探讨这个主观的可规则啊？有没有探讨主观上的故意过失啊？没有，没有。所以我们之前跟同学在那个515号解释有没有印象？126页515号解释。好，515号解释呢，好，上次就跟同学讲说，这个大法官解释有谈到公法上不当得利嘛。好，那他多加了一个什么，这个非可规则于当事人事由。好，就我们讲这个台塑的案例嘛，对，台塑要在这个宜兰设厂，好，那他设厂的过程，他缴纳一笔这个工业区开发管理基金，好，那他事后呢，他事后要停止这个设厂计划，那他要请求主管机关返还这个管理基金，好，那主管机关拒绝返还，他可不可以主张公法上不当得利？好，那515跟你讲说，看到划线的倒数第五行。划线的倒数第五行，他跟你讲说，如果是非可规则，有没有看到非可规则与这个侵犯工业人的事由，好，那最后两划线两行，他说这个情况呢才可以主张公法上不当得利。好，他似乎是讲说，当初台塑如果是因为可规则于台塑的事由，好，可规则于台塑的事由，好，他之所以台塑没有去设厂呢，啊，是可规则的事由，比如说他们内部的一个，内部计划的改变，可规则于当事人事由的话呢，这个就没有公法上不当得利，必须是非可规则于台塑的事由，那台塑没有去使用这块土地，才可以主张公法上不当得利。好，那我们讲过说这个地方呢，考虑可规则事由啊，这个一般学说上认为是不必要，一般学说上认为是不必要。就是主观的可规则事由不是不当得利的一个成立要件，可以吗？好，这个不是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所以大法官似乎就这一块呢，好，对公法上不当得利做下一个不必要的一个限制，大概就有的意思吧。考试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个讨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好，那这个都是讲过的，我们只是做一个会诊而已。好，那接着就要来跟同学介绍公法上不当得利比较喜欢考的127页。好，这个问题，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机关对人民，例如说今天人民有义领，义领补偿费，好，假设今天呢，依法呢，甲应该只能够拿300000的补偿费，依法，好，拿300000。那今天行政机关核定多少？我核定了700000，我核定700000，可以吗？好，那我们就要问说，那这个甲呢，他有不当得利多少？我核定这个真实，因为实务上那个补偿费是用核定的方式， 核定补偿费70万，但是甲只能够拿30万。好，那请问甲有不当得利，有没有不当得利？不当得利多少？好，那另外一个情况是说呢，甲呢，他有一缴税款。还有多缴税款，多缴税款，假设多缴30万，多缴税款30万，好，那这个时候呢，啊，甲该如何主张？好，哦，或者我们讲说，在下面这个情况之下，谁不当得利？就国家蛮简单吧，我有一缴税款的时候呢，好，那不当得利的，不当得利就是国家不当得利，好，那这个时候不当得利，甲要怎么，甲要如何请求返还？那怎么请求返还？我多缴30万，我要怎么请求返还？啊，怎么返还？老师跟你讲说，如果金额已经确定了，金额已经确定了，这个时候走什么？金额确定就走第八条。啊，假设这个金额已经很确定了，无待行政机关的处分再加以做成，就直接走第八条。但是如果说今天一缴的金额其实双方有争执，啊，金额不确定的时候呢，那你要走什么？走第五条，你要请求机关做成一个。做成一个决定，好，做成一个返还30万的这个决定，可以吗？所以要走五还是走八，要看实务上哈，到底这个金额是不是已经很确定？像我讲举的例子，比如说甲假设是什么？甲假设今天是要这个请求老人年金，好，他要请求老人年金，那这个时候金额很确定啊，每个人都是固定5000块啊，就走第八条。那如果是说我是要请求退税的话呢？这个叫走第五条，好，所以是五或八，好，人民要请求国家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返还的方式，有可能是五，有可能是八，啊，那你要去讨论五或八，好，好，那在这个上面这个例子就比较特殊了哈，在上面这个例子的情况之下呢，我请问你，今天有没有人不当得利？有没有人不当得利？谁？上面这个例子，讲，我跟你讲，没有人不当得利。哎，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核定还在，核定还在，核定还没有被撤销，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说，但是依法是30万呢、啊？那不管，我们讲说行政处分，只要未经撤销、废止，或者因为其他事由而失效之前，它效力依然都还在。所以，因为它的效力都还在，核定还没有被撤销之前呢，这个甲哈、哦、获得这个70万，他拿这个70万呢，就是有法律上原因。了解吗？好，你必须是说做了核定，好，这个违法的行政处分是第一步，好，那第二步呢？机关把这个处分给撤销，第二步要依照117条职权撤销之后呢，好，那甲当下才就什么？才就这个另外40万的部分呢，这个才有不当得利的，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必须要撤销之后第三步才去检讨那甲不当得利多少40万的部分。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考试的时候你要看清楚考题，好，他有没有去撤销？他如果没有写的话，你要帮他写。好，就是说行政机关好做出一个违法的受益处分，那必须要先撤销了之后呢，才有所谓的不当得利的该当。好，那这个时候不当得利的该当呢，就要拉哪一个条文？哈，一旦撤销了之后，就拉到程序法127条。我们来看一下哈，127条是现行法当中唯一跟不当得利有关的条文。好，我们看一下这个127条的规定程序法。好，程序法的127条，他这样讲哈，他说哈，授予利益的行政处分，啊，授予利益的行政处分，它的内容是提供一次或连续的金钱的给付，啊，经撤销，我们看到经撤销，而要溯及失效的情况的话呢，受益人才必须要返还。好，这个不当的得利，可以吗？所以一定是撤销之后才要返还的问题啊。好，没有撤销之前，甲都是有法律上原因获得这个利益，好吗？好，好，那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去谈不当得利的要件，这第一个，好，这第一个层次。考试的考法呢有几个层次哈，这第一个是去分析要件，那第二个层次要谈什么？第二个层次要谈的是，在主张不当，在行政机关哈。要撤销这个处分的过程呢，人民可不可以主张信赖保护？啊，或者像我们不要这样讲，我们讲说呢，在 在不当得利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所受的利益不存在，所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不存在。好，那这个地方呢，有没有类似民法182条？好的，这个免责事由的适用。好，在当事人所受利益已经不存在的情况，我钱花掉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被造呢，可不可以主张？啊，应该说当事人哈，这个不当得利的这个受领人呢，他的所受利益已经不存在的话呢，他可不可以主张民法182条的免责事由了？能否加以免责？好，民法182条谈什么？谈这个，我们是分什么善意跟恶意嘛？看你是不是知道嘛？啊，如果你是善意的不当得利受领人的话呢，所受利益不存在，我们就免负返还责任了。好，那如果你是恶意的话呢，你明知有这个有这个不当得利，那你还把它花掉，那这个时候你就负有返还的责任了，是不是？那这边也是一样啊。我请问同学哈，在这两个情况之下呢，不当得利的受领人，好，在下面这个地方，机关可不可以主张民法182条啊？所受利益不存在，免不返还这个税款，有可能吗？骗谁啊？这国家国库怎么可能会这个所受利益不存在？国库这么有钱，好，所以在下面这个情况之下呢，就不可能主张民法182条，好，就没有什么所受利益不存在的问题了，可以吗？好，那会有问题是在上面这个案例哈，因为通常当事人都会做这样的抗辩，好，钱已经用光了，好，所受利益不存在，免负返还责任，好，更何况呢，你的程序法127条的第二项也有讲到啊，这个可以准用民法的规定啊，准用民法啊，好，那所以呢，通常当事人都会讲说，哎，我的所受利益已经不存在，我要拒绝返还这一笔补偿费。好，那到底这个甲可不可以做这样的抗辩呢？好，我们一般学说上的讲法是这样讲哈。好，这个当事人可不可以主张免责？好，免负返还责任。通说的讲法是这样讲哈。通说的讲法是说，你要看清楚哈，民法的182条啊，抱歉，127啊，程序法127条第二项，它是谈什么？它是谈返还的范围啊，返还的范围准用民法的规定，那不是谈免责事由啊，可以吗？它是谈返还的范围准用民法的规定啊，啊，所以呢，通说跟你讲说，这里呢，在我们程序法当中，其实并没有直接去指引用民法，它只是那个返还的范围要准用民法，但是那个免责事由这一块呢，并没有说要准用民法哦。好，那通说跟你讲说，其实在我们的公法的领域哈，已经可以去适用所谓的信赖保护了，好，就是说透过这个信赖利益，透过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这个要件呢？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这个要件的审查，好，就已经可以足以解决这类的问题了，好，没有必要去类推民法的182条。好，一般公法学者都认为没有必要类推民法182条，透过我们公法领域好，这个有去探讨的这个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的这个要件是哪一条？就程序法119条，程序法119条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的要件探讨上呢，就已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好，他跟你讲说，如果今天这个甲呢，当初或受有这个核定的这个补偿费，好，他的信赖利益是值得保护的话，好，那这个时候他可以主张信赖保护，那免负返还的责任。但是如果今天什么？如果今天这个甲呢，好，他的信赖利益是不值得保护的话呢，那他是不能够主张这样的免责事由的，可以吗？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这个在你的讲义的127页，127页他第二点哈，他说民法182条在公法有没有适用啊？好，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打勾。好，通常跑第二点，他说，国家机关如果对人民请求返还不当得利，要分别情况而论。如果不当得利是因为违法的受益处分遭撤销而生，相对人有什么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他所受利益不存在，我们就免除他的返还的责任，可以吗？但是翻过来哈，如果相对人，啊，他的信赖利益是不值得保护，注明一下，就119条。119条。 他有119条那三款事由之一的话，那他就不能够主张这个啊信赖保护要免这个，他就要返还这个利益了啊，他就不能够主张这个免责事由。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免责事由的主张呢，我们不走民法，我们走程序法119条。好吗？好，好，那这是第二个问题，谈免责事由。第三个要谈什么？第三个要谈说，那请问哈，如果今天我已经认定这个甲应该返还，啊，我已经认定这个甲呢应该返还的话，我把它写过来好不好？我觉得好高哦。好，我们说这是核定70万。好，那甲呢也拿了七十，也议领了七十，也议领的补偿费。那我今天呢，机关第一步是先做核定嘛，第二步呢，我把这个核定给撤销。那撤销之所以可以撤销，哈，那是因为这个核定是违法，哈。那第三步呢，甲可不可以主张免责事由？好，假设今天呢，第三步呢，甲呢，好，这个没有119条。哎，抱歉哈，我们说甲呢，他的假设他是有119条的事由，他不值得保护，所以应该返还，应该返还，好，是第三个层次，好，那第四个层次就要问说，如果你认为甲的信赖是不值得保护，应该返还，啊，应该返还这个利益的话，那请问哈，我国家啊这个行政机关呢，应该用何种方式？你说如何请求？第四个问题，我要如何请求这个甲返还这个不当得利呢？可以懂我的问题吗？好，不当得利的行使的方式，我国家对人民要调回这个不当得利的话呢，该如何主张？好，该如何主张？这个第三个就是说他的请求的方式，请求返还的方式，好，请求返还的方式，这几年考试啊都考这一块，都考第三个层次，好。那二呢比较少考，但是你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多考第三个层次。好，那第三个层次呢，到底国家对人民啊要要回这个不当得利该如何主张啊？好，这个在学理跟实务上有很多的讨论。好，那讲法上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什么？第一种讲法是做处分，直接做下命处分，命当事人返还。好，那如果当事人不返还的话呢，我就直接移送行政执行，这第一种讲法。好，做下命处分，令当事人返还，当事人不返还，我就直接移送行政执行。好，为什么应该走这一说？好，因为这一说的讲法，他跟你讲说，这个行政机关哈，好，他有义务去选择一个对他最有效的一个请求权的方式。好，因为行政机关。他可以做处分，移送行政执行啊，这种做法本身它比较有效率，啊，这种做法比较快，比较有效率。那行政机关它有义务去选择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呢，来达成行政目的。好，那不应该呢，舍弃这一条路而跑去走第二说，叫一般给付诉讼。好，所以第一种讲法，他跟你讲说呢，你要走最快的，啊，这个处分移送行政执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哪里啊？这个在你的讲义的129页，129页，好，你看一下这个括号三，它是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行使方式。好，我们看129页，我们把它拉出来看哈。他说，如果今天行政机关是依照契约发生的请求权，这什么意思啊？来看黑板哈，他的意思是说，假设今天有一个案例是机关跟人民。签一个行政契约，好，那这个行政契约当中呢，有一方有不当得利，比如说这个甲呢有多拿的，多领的钱，好，这个契约的规定是拿30万，但是甲呢却多拿了10万块，那到底要如何请求返还这10万块？如果不当得利的发生是因为行政契约而发生的话，那走什么？就走一般给付诉讼。因为双方已经立于平等的地位了，所以后续的救济呢，都走一般给付诉讼，这样可以吗？好，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说， 如果今天当事人的意领呢，是因为行政处分这个核定，啊，是因为有一个行政处分而做成，啊，那这个时候国家要如何请求人民返还这个不当得利？啊，他说，如果是因为行政处分而发生的不当得利请求权，该如何加以主张呢？啊，这个在德国法上，啊，他们的规定是这样讲，啊，他说，只要是行政机关是透过处分，啊，来提供这个金钱的给付，来做成这个金钱给付的话，那事后呢发生人民有意领的话呢，我都可以再做一个行政处分命当事人返还。在德国法上他说可以再做一个处分命当事人返还，这个叫所谓的反面理论。什么意思？这笔钱当初是搭着行政处分的列车到人民身上，所以这笔钱，啊，如果意领的话呢，又可以搭着处分的列车呢回到机关身上，可以吗？怎么过去就怎么回来，啊，处分过去就反过来就处分回来，啊，他们叫反面理论。不过他们的反面理论本身是有法条规定的，那我们是没有法条规定，所以就会有争议，可以吗？啊，你看到这个讲义的129页，啊，他说这个叫反面理论，啊，处分过去处分回来，啊，看到130页划线地方，啊，好，他跟你讲说这个法，你把它稍微记一下哦。划线地方，他说，行政讲求主动、积极跟效率啊，法律的各种方式当中啊，行政机关划起来第一个哈，它基于行政效率的考量以及自我实现的目的，有义务要选择一个最有效的这个行政呢作为手段，好，那以达成施政目标是第一个理由，好，就是基于行政效率的考量呢，你必须要去采取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是不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我们行政法院存在的目的呀，啊，是给人民救济的，是给人民救济的啊。那不是代替你行政机关来做处分，啊，所以如果你行政机关你放弃自身的行政作为手段，那这个跳一行啊，而诉诸法院判决用强制执行来达成你的目标的话呢，就认为画起来你欠缺权利保护的必要，啊，什么是权利保护的必要？啊，当事人有权利受到侵害，我知道，但是这个受到侵害的权利呢，不一定有法院保护的必要性，啊，因为你可以透过处分是更有效啊，啊，这个权利保护的必要就是所谓的诉之利益，诉之利益，啊，什么诉之利益不等于诉权，啊，在我们行政法上，诉之利益跟诉权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什么是诉权？诉权就是有权利受到侵害，叫诉权。啊，在实体法上有公权利受到侵害，在救济法上就有诉讼权能，诉权。那诉之利益是什么？你有诉权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去探讨你的受到的委屈有没有借由法院保护的必要性，还是说你其实可以透过你自己的力量呢来达到，来这个回复你的受侵害的权利嘛？好，如果你今天你可以透过你的行政执行来达到你的这个目的的话呢，啊，即便你有诉权，你还是欠缺诉之利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一个地方哈，所以他的第二个理由是跟你讲说呢，我行政法院的目的，啊，是给人民救济的，讲白就是说我行政法院不是你行政机关的讨债公司啊，啊，我不是帮你讨债的，好，那你要执行你自己去做，你不要找我法院。我法院是给人民救济的，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实务上呢，好，这个他会跟你讲说，如果你行政机关你坚持要打一般给付诉讼，你坚持要提，那我就只好把你什么，把你给这个以欠缺诉之利益呢，把你给驳回了。好，那这是第一说的讲法。那第二说的讲法怎么讲？第二说的讲法，他跟你讲说，要透过诉讼，好，那最后呢，再请法院来加以执行。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他跟你讲说啊，首先第一个理由哈，他跟你讲说，你行政机关对人民要回这个不当得利哈，好，这个命当事人返还，好，命返还，好，命返还这个不当得利的部分，这个性质上呢，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负担处分的做成。好，命返还不当得利的这一块呢，性质上也是一种负担处分的做成。 不单处分的做成，毕竟是涉及到人民权利的侵害，好，这个若无法规的依据，如果没有法规的依据的话呢，他不得为之，可以吗？好，命返还，命返还这个不当得利本身是一个负担处分，好，那负担处分对人民权利有所限制，如果没有法规的依据，他不得为之，则不得为之。好，在现行法规之下都没有看到像德国法那种反面理论的规定啊。好，德国法是有法条在规定，用处分可以直接命返还，但是我们这一块呢是没有规定，好，所以在没有法规的前提之下呢，你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做处分呢来移送行政执行。好，这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理由。好，那第二个理由呢？他跟你讲说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行政程序法127条的第二项，他已经跟你讲说什么？已经跟你讲说是去准用民法，准用民法，准用民法的不当得利嘛。好，那准用民法的不当得利这一块呢，在民事法上，好，民事法上如果有一方不当得利的时候，他方如何请求啊？啊，他方还是什么？一样是催告嘛。一样是催告，好，那命当对这个要求对方是还钱嘛？他如果对方不还钱，才透过诉讼方式解决嘛？好，所以他跟你讲说，既然我们的法条上是有去规定说要去准用民法的不当得利，在民事法律关系，在民事法上，好，在民事法上呢，啊，他的不当得利的请求权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啊，这个就是透过诉讼方式解决啊，好，民事法上的做法就是催告，好，那如果催告不履行的话，再透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吧。那绝对都没有让我们这个一方当事人可以透过行政处分来命当事人返还的。啊，既然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啊，那后续的效果就是催告跟诉讼了。好，所以解释上这个地方就不许当事人可以透过诉讼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说哈，第二说在各位的讲义的130页。下面哈，否定得以行政处分命返还这一块，好，你看到它的这个倒数哈，一二三四五六，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哈，他跟你讲说，如果两造哈，两造被公法上给付的义务啊，啊，这个有争执的话呢，画起来哈，行政机关并没有单方裁量核定的权限，啊。你没有做处分的权限呐、啊，没有法规授权你的、啊，好、啊，还是应该由行政机关画起来提一般给付诉讼来寻求解决，好、啊，那此外呢，本件哈、啊、上诉人啊就行政机关，等于公法上不当得利的关系来请求，是去准用民法的不当得利，好、啊，他的请求权方式范围，好、啊，那都是跟民法一样才对，好、啊，那机关这一方呢没有单方裁量的决定权，好、啊，对除任呢机关这一方。的不当得利请求是什么？是跟人民被上诉人具有相同的地位啊，可以吗？好，所以做法上，他就是要走第八条，一般给付诉讼来请求返还，好吗？好，好，但是这一派的看法还是有意见的、啊，他跟你讲说，谁说我没有法规的依据的？谁说没有法规依据？他说什么？他说，程序法127条就是一个法规的依据啊。就是一个法规的依据啊，127条讲说，只要有不当得利，好、啊，那机关都可以请求对照来返还这个不当得利。好、啊，所以这个什么，第一说的看法认为说，127条本身就是一个法规的依据，就是一个不当得利啊请求的一个法规的依据。那你看你会知道吗？下一说怎么反驳？127够吗？啊，127只是一个一般性规定啊，我们要的是一个个别法规的一个规定啊。所以这两说哈，这个僵持不下，就两边都有各有意见的、啊，各有意见。但考试你不要写那么复杂，考试的时候我们是要把实务见解的两个理由，这边两个理由嘛，对不对？一个是基于效率考量，一个是基于行政法院存在的功能嘛，存在的功能。好，这两个理由你把它谈出来。好，那下面也是一样，你去谈什么？你去谈说第一个，去谈法律保留。好，要不要适用法律保留这一块？好，那以及什么？以及好，如果是用民法的话呢？那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呢，是要透过诉讼方式解决，好吗？好， 这两说考试要采哪一说啊？我跟你讲，考试两说都要写，为什么？因为这两说其实本来是实务都有采的，都有采啊、哦。那学说也是两说都有人采，好像陈明老师采第二说，哦，那其他老师是采第一说，都有人采。到了最后哈、哦，我们会发现哈、哦，其实最高行政法院采哪一说？采第二说。你看最高行。好，上面是北高行的，下面是最高行的。好，所以实务的见解最后是采第二说，采第二说。但是学说呢，反而是采第一说。这次刚好相反，学说采第一说。其实也不意外啦，因为学说多半留德嘛，留德的表面理论啊，就操作习惯的嘛。啊，就处分去，处分回来了。啊，如果这种案件都要透过诉讼的话，哇，那这样子真的是案件很多哎、欸，这种案件非常多。什么役龄补偿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健保费积欠啊等等等，这非常多啊。那如果只要是人民国家对人民要请求不当得利，都要透过诉讼方式解决，这其实是非常的没有效率的、啊。好、哦，那所以实务上其实是反而是采这个第二说，那学说采第一说居多了，相对多数了，不是绝对的哈、哦。好，那这个就考试的时候要两说并陈，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的题目，128页。128页，好，128页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97年书记官这个题目。好，97书记官，因为这题目其实都是一模一样，我们选个代表作来看。好，甲向台北市社会局申请低收入户的补助，好，经其核准圈起来，核准。那每月领取低收入户的补助10000元，好。那领取一年后，该管机关才发现甲的资料是什么？是伪造，把伪造圈起来。好，那并不符合社救法的这个规定，于是就什么？就溯及既往的撤销，你把它圈起来，溯及既往的撤销。好，那因此呢，他问你说，这个机关可不可以做处分来直接命当事人返还呢？啊，这个题目可以，这题目我觉得题出得很好啊，很多题式都可以写法条啊，怎么讲？你第一个先去定性什么是核准的，是不是？你第一点就可以去定性一下这个核准的性质嘛。啊，一个受益的处分，一个形成处分，啊，核准的法律性质，啊，核准的法律性质，啊，这是一个受益处分嘛。啊，那第二点呢，你可以去谈呢、啊，这个核准本身，是人民啊，透过什么？透过诈欺的方式。啊，诈欺的方式，你用伪造，你提供伪造资料嘛？啊，你用诈欺的方式，或者是说你提供不正确资料，使行政机关做成处分。好、啊，所以我们讲说，那行政机关事后，机关哈、啊，事后要撤销，事后要撤销，要依照117条要撤销的时候，人民啊，可不可以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啊，机关事后要撤销的时候呢？可不可以主张这个不当抱歉哈、哦，人民可不可以主张信赖保护原则、啊？不可以嘛？等判有没有信赖保护的免责事由？好，我们就可以写说，有没有等判有没有民法182条的免责？你这样谈，然后你讲说呢，我们的公法的领域呢，不直接去类推民法182条，而是看什么？而是看程序法119。等判是看。程序法119，好，那因为当事人已经该当了程序法119条第一款，好，那还有什么？程序法的119条的第一款跟第，其实三个都有该当的，一二三都有，好，都有该当。那因此呢，他的信赖利益是不值得保护，不值得保护，不值得保护就要做什么？就要做返还，就应该返还。就应该返还。好，那然后你可以再谈说，那这个撤销呢，要返还前提是要溯及失效，如果只是向后失效，那还不了嘛。所以这一块就谈到这个行政程序法118条，好，违法处分的撤销可以溯及失效。好，那溯及失效就会拉到什么？就会拉到程序法127，公法上不当得利的追缴就出来了。不是追缴，公法上不当得利的请求就出来了，127条。然后你才谈到本题的重点第3小题，好， 那请求的方式，请求方式就两说，第一说什么？第一说就是做处分嘛，下命处分命返还嘛，好，不返就移送行政执行嘛。第二说是透过诉讼方式解决嘛，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讲这样。好，所以考期考题你尽量能够内容能够整理好，然后从定性、从合法性审查到最后的救济方式，好的如何请求把它排出来。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空法上不当得利的部分，好，这个很重要。可以吗？没有问题之后啊，我们行政征收法这一块解决六成的啊，六成已经很高兴了。那我们要进到这个另外四成啊，来看一些比较细部的考题。那现在就要从头开始跑喽。好，我们先把重点把它讲完之后，我们要从诉愿法跑到诉讼法，要重跑一遍啊，第九页。看一下这个诉愿法这一块，诉愿法这一块其实在讨论上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跟同学介绍这个诉愿程序的法律性质，这块其实会延伸出一个考题，我们待会再谈。先介绍一下到底这个诉愿是一个广义的行政程序还是一种救济程序啊，准司法程序啊，这个其实在探讨上呢有两种不同的讲法。第一说的讲法是认为说，这个诉愿应该是一个广义的行政程序。怎么讲？像他跟你讲说，因为诉愿的决定是谁做？是行政机关在做。好，诉愿是行政机关在做成这个决定。那此外呢，诉愿它的审查范围包括什么？包括适法性，也包括适当性。好，审查范围是全面的这个审查。好，那这个就跟一般的法院的审查不一样。法院的审查只有基于适法性。好，所以从它的做成主体是机关，从它的审查范围包括适当性，好，那来看呢，都可以认为这个诉愿程序应该是一个广义的行政程序的一块。好，那此外呢，同学还可以再补充一个法条哈，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114条，好，114条，114条的第二项有没有印象？我们讲过啊，这个行政处分如果是程序或者方式有欠缺、有瑕疵，它可以事后补正。那个补正114条的补正，有一个补正的期限，到哪个时点？在诉愿程序终结前都可以加以补正，是不是？那之所以可以在诉愿程序终结前来让行政机关来补正这个瑕疵，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立法者认为啊，这个诉愿程序其实还没有进到救济的阶段，所以还是一个广义的行政程序。好，那所以我们愿意再给行政内部呢有自我反省、自我检讨的机会。好，那也因此呢，考试如果你要采这一说的话呢，一个有利的点就是程序法114条。好，这是一个啊。那国内呢也有学者采什么？采准司法程序、救济程序说。好，他怎么讲啊？他跟你讲说很简单啊，诉愿是不告不理啊，一定是人民有提诉愿，好，那诉愿机关才会受理啊。这个不告不理就跟法院的不告不理是接近，那反而什么？反而跟行政程序是不一样。好，因为行政程序通常都是行政机关依职权调查、依职权进行的。好，程序法34条，行政程序的开始是行政机关依职权发动的，是不是？好，所以解释上呢，好，这个是应该是要有什么？应该是要解为是一个救济程序才对。好，他们有这样的讲法。那此外呢，在诉愿这一块，你看第十页，诉愿这一块呢，这个什么，诉愿法有一个条文，其实跟诉讼法上是同样的规定，叫什么？叫所谓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有没有印象？那个诉愿法81条的但书， 81条第一项但书，跟什么？跟诉讼法195条第二项，都是所谓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可以吗？好，那有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就是要保护人民的诉权嘛，好，那就是一种救济程序的一个展现了，好，这是第二个理由，好，那第三个理由是什么？第三个理由是说啊，我们的诉愿法呢，在89年修法之后，那个诉愿委员的组成呢，啊，已经更很客观、很公正了。好，那不全都是内部的公务员组成，而是邀集一些专家学者来组成这个诉愿会。好，所以诉愿会的组成本身，那个诉愿法52条以下，哦，那你可以发现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中立、公正的第三者来进行诉愿审理。好，所以跟法官的这个审案呢是类似的。啊，诉愿程序的司法化，也使得诉愿程序接近所谓的救济程序的面向，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两种看法呢，都有人采取。好，那这样子空泛的谈论呢，其实没有意义。好，通常考试你都是在具体个案去谈这个抽象理论才有意义的。好，那在什么样的题目里面会谈这个抽象的理论？我们来介绍一下。好，抽象的理论一定是在具体的个案才会发生作用。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哈，譬如说今天这个甲呢，假设呢，他有一个商标哈，他申请一个商标，结果呢被评定，啊，应该说他申请商标，结果被驳回，为什么被驳回？为什么被驳回？因为他的商标跟人家近似。啊，甲的商标跟乙的商标有近似的情形，所以把甲的商标申请案给驳回，可以吗？好，好，比如说甲呢，啊，比如说假设甲的商标是什么？是麦当劳，麦当劳，啊，对啊，我说乙的商标是麦当劳，啊，那甲的商标呢？它也什么？它是比较远而已，好，然后呢，它是麦当乐，啊，麦当乐。那这个情况之下，哎，这个才太近了嘛，这个一个是尖的 M， 那一个是有弧度的 M， 就太近了，好，哦，那所以说因此呢，把这个商标甲的案呢给驳回掉了，啊，机关把它给驳回掉，好，哦，那甲就不服气啊，甲就针对这个驳回案呢跑去打诉愿，好，哦，他诉愿的提起，那假设在提起的过程当中，好，哦，在诉愿程序终结前。啊，其中有一天呢，这个在过程当中哈，在这个诉愿审议过程当中，乙的商标，好，被评定为无效，比如说，假设乙的商标呢，啊，后来这个被主管机关查到，它其实是有一些这个瑕疵，那因此被评定为无效。好，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的诉愿决定该如何做成？我这个诉愿决定到底是要认定原来这个驳回处分，认定原来的这个驳回处分呢是合法，还是认为这个驳回处分是违法？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好，今天这个原来这个驳回处分，好，他当时会被驳回的理由是什么？是甲的商标跟乙的商标是近似嘛？但是在诉愿过程当中都已经发现了乙的商标是无效的，啊，是有一些重大瑕疵而无效嘛？好，那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在诉愿做成决定的时候，他要不要考虑到诉愿过程当中的这些法律或者事实的变更？啊，如果今天行政处分，啊，你这个你可以下个标题哈，啊，行政处分做成后，啊，在这个诉愿过程当中法律或者事实有发生变更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诉愿机关应该如何做成决定？好，哦，好长哦，好，那就写说行政处分的违法判断基准时点。好，行政处分的违法判断基准时点。这个处分的违法判断的基准时点，啊，我到底是抓原处分做成当时，啊，第一说是抓什么？是抓原处分做成时说， 原处分做成当时来判断这个处分的适法性，还是我是抓诉愿程序终结时，诉愿程序终结时这个时间点，这就有两说了。好，在诉愿程序过程当中，法规或者事实发生变更，那导致原处分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受到了动摇。好，那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到底是以原处分做成当时来做一个判断的基准时点，还是以诉愿程序终结前的法规事实状态来作为判断的基准时点，那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讨论。如果你认为这个行政，我如果认为说诉愿程序是一个广义的行政程序的话，你会采哪一说？你会采哪一说？你会采第二说嘛？对不对？只要在诉愿程序终结前的法规跟事实状态，我行政机关都要加以考量啊，是不是？所以在第二说的看法底下，就认为说诉愿程序本身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行政程序的再处理、再延伸，是一种广义的行政程序的面向，广义的行政程序。所以只要在行政程序过程当中的法规事实的改变，我机关都要加以考量，好，上级机关都要加以考量。好，那因此呢，就会认为说这个处分固然是自始合法，自始合法，但是事后已经违法了。你说哪个处分？就这个驳回处分啊，这个驳回处分自始是合法，没有错，做成当时是合法，但是这个合法状态已经因为了事后发现你的商标是无效，而成为事后违法的状态。自始合法，但是已经成为事后违法的状态。那只要在诉愿程序终结前，我们认定它有违法的话，那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什么？都可以来撤销原驳回处分，那让这个假的诉愿是一个胜诉的这个诉愿，可以吗？好，所以第一种讲法呢，这个如果你认为诉愿是一个广义的行政程序，你会采诉愿程序终结时说。那如果你认为诉愿程序本身它已经是一种救济程序了，它已经是一种救济程序，它不是所谓的行政程序，它已经是一种救济程序的话呢，已经是司法程序，那这个时候呢，原处分做成当时就定下来了，那后续的诉愿呢，就已经相当于是救济程序，我们就不再考量这个法规事实的变更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国内呢，就两派都有人采取，有些学者他采的是处分做成时说，那有些学者采的是一个诉愿程序终结时说，其实关键都是在于说他们对诉愿的这个观点性质的认定不同。如果你认为诉愿是救济程序，他会采第一说，反之采第二说，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但是即便是采取，听好，即便是采取这个第二说这个学者即便是采此说的学者，采取此说的学者，他认为还是有例外。采此说者呢，采此说的这个学者，还是认为说呢，会有两个例外。哪两个例外？第一个例外是在科税处分的情况，在科税处分的情况，这是一个例外。什么情况？这什么意思啊？科税处分的违法判断基准时点是以什么？是以构成要件该当时来加以认定。再讲一次这观点你一定要有科税处分的这个违法判断基准时点，这个就比较特别了科税处分的违法判断基准时点，我们是以什么？我们是以构成要件，以这个科税的构成要件该当时。以科税构成要件该当时的那个时间点来加以认定，它的这个法规跟事实状态，这个不是处分做成时，也不是诉愿程序做成时，通通都不是，这个最例外。好，一般税法学者呢跟你讲说呢，科税处分的认定，我讲过嘛，我说国家对人民科这个，我们说人民在税法上的这个税捐的义务是依法规而发生，还是依处分而发生？税捐的法律关系是一种什么？是公法上的债资关系。只要人民的生活事实该当的这个法规的要件，当下就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这个税法的这个，你就有缴纳税捐的这个义务了。 好，顺序的法律关系本身是以构成要件成就时啊，当下呢就发生这个顺序的法律关系，而不是以处分做成当时说，可以吗？举个例子，这样讲你会有没有感觉？台湾的经营之神是谁？王永庆。好，王永庆呢？王先生在过世当时哈、哦，他缴多少遗产税？我怎么知道哈、哦？他当时是不是适用那个很高的这个税率？以前我们是5%到50%，不是。我们说本来旧法时代呢，最高到50%遗产税，后来嘛，后来什么？后来什么？后来降成是10%。我刚刚怎么讲？我刚刚说哪一个？我突然脑筋一闪，我刚刚是讲这个还是讲这个？我刚刚好像是讲这个还是讲这个？我要再回过去一下。刚才讲什么？好了，不管了。那我的意思是说，王先生当时是报了，是报50%的，是报50%的。好、哦，那是因为他死亡当时的，他死亡当时就是这个税率了，可以吗？那遗产税是什么？遗产税是说你申报之后他会核定。你申报之后会核定，好，所以可能他申报在申报之后去核定的时候呢，可能已经过了半年了，他当时就已经改成是10%了，但是来不及，我们是以死亡当时为准，早走一步啦，好，再转多点钱，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是以科税构成要件成就当时来认定他的这个处分的违法性，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为了各位在实务上你要会谈这个点，好，这是一个例外，好。那第二个例外是什么？第二个例外，他跟你讲的是行政法法的第5条，这个我们也讲过哈。如果今天是一个财罚处分，行政机关做处罚哈，那法规有变更，我们原则上是以什么最初裁处时为准嘛？最初裁处时嘛，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不管裁处后法规的变更嘛，有没有印象？我们是说最初裁处时啊，行为后法规有变更。我们是以最初裁处时，我们也不是以行为时，而是以裁处时，就是处分时啦。但是那个处分是抓最初那个处分，啊，就处分做成当时为准，这样就有这意思吗？这两个就是例外。好，那其他的呢？他还是跟你讲要采这个行政程序这个说法。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哈这样的考题，这样的考题其实是还没有考过，但是老师写过文章在谈，所以你要掌握住这样的观点。好，那没有问题之后，我们看到第10页以下啊。第10页呢，这个诉愿的功能，好，这简单勾一下。第2点，行政内部的自我审查，好，让行政机关内部有一个自我审查的机会，这比较特殊。好，那其他的都还好哈。那第12页我们讲过，这考过啊，诉愿前置跟诉愿先行。好，那接着我们再往后看，就要进到这个讲义的第15页，谈诉愿的提起。啊，怎么提一个诉愿？那重要的法条当然是第1条，啊，诉愿法第1条。诉愿法第1条可以拆解成以下这几个要件，啊，主体是人民，要有处分存在，啊，等等。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要件。好，看到第16页，诉愿的主体这一块。诉愿的主体这一块，哈，我们要跟同学谈一个问题，哈，请问一下，哈，这个公法人。或者行政机关有没有可能提起诉愿？公法人或者行政机关有没有可能提起诉愿？啊，谈这个问题。好，我们先介绍公法人这一块。公法人，好，那这边是行政机关。好，公法人可不可以提起诉愿啊？得否提诉愿？公法人这一块呢，其实早期的讲法哈、早期的讲法呢，他是看哈、这个公法人呢，是不是地域人民统一地位？啊，公法人所受的这个行政处分，公法人所受到的这个行政处分呢，是否是地域人民相同的地位而定？啊，如果是地域人民统一地位的话呢？啊，他跟你讲说那没有问题，啊，这个时候的处分呢，就可以是可以提诉愿的。好、啊，这个要看哪里呢？这个要看的是啊，我们的司法院哈、啊、有一个叫院解字， 司法院院检字2990，司法院院检字2990号，我们来看一下2990。来，请同学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17页，17页他跟你讲2990，好，他说，乡镇对省，啊，这个省或者县，乡镇就是一个地方团体公法人嘛，好，那省啊跟县这个也是以前也是公法人哈，乡镇对省县关于公有财产的处分能否提诉愿啊，应该是处分的内容而定，好。如果是省县对乡镇独有的处分，啊，这个不得提诉愿，啊，就是如果是什么？如果是独有的处分，这个叫做独有的处分。我待会再解释独有的处分。那这个叫非独有的处分。好，他说如果是独有的处分的话呢，那不得提诉愿。好，但是如果是什么？你看到这个倒数第六行哈，如果这个处分不独对乡镇为之，对于一般人民也具有同样情形，也有同样处分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乡镇跟一般人是居于同一地位而受处分，可以吗？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提诉愿。好，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独有的？什么叫做非独有的处分啊？就乡这种行政处分本身呢，不是只有公法人才有的。不是只有公法人才有的这个行政处分叫非独有的处分，叫什么？叫罚还啊、征收啊，啊，罚还啊、征收啊，对一般人也有可能做成嘛。国家对一般人也可以做罚还，也可以做征收嘛，是不是？所以像所谓的征收啊，这个像他举例像征收处分，啊，国家今天征收人民的土地，啊，或者国家今天征收台北市的土地。啊，征收这个台北市土地，或者今天国家处罚台北市，啊，罚还、征收啊、罚还啊，这一些都是什么？跟人民具有相同的地位的，啊，没有什么特殊性，它不是公法人独有的行政处分，啊，非公法人独有的，啊，或者可以讲非公法人独有的，非公法人独有的处分，啊，那这种情况呢，他说就可以提诉愿，跟人民具有相同地位。那什么情况是公法人独有的处分呢？啊，像举个例子哈，譬如说像，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台北市办理里长严选，好，那个严选被中央给撤销，好，我今天中央依照地制法第75条来加以撤销，那个撤销有没有可能对一般人民做撤销啊？不可能啊，地制法75条的撤销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对公法人的一种行政处分，好，就地制法第75条呢，由行政院啊代表中央来撤销台北市的那个严选，那个撤销的行为本身就是公法人独有的。还有像什么？还有像我们地制法26条第4项，当你今天一个地方的自治条例定有罚则，你要报上级核定，如果上级做出一个不予核定呢？好，那个不予核定本身，一般解释上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公法人独有的处分。好，因为只有公法人才有可能要把法规送中央去核定，那才会不予核定。好，所以不予核定或者被撤销，这一些通通都是公法人才有的。好，那一般人民没有。好，那这一块呢，在我们早期哈，早期2990的时代呢，是不可以去提诉愿。好，不得提诉愿，因为2990只有讲什么？只有讲到第一种情形啊，不及于第二种嘛。但是到了什么？到了我们的诉愿法第一条第二项修法后，啊，民国89年修法后，或者像我们大法官553号解释，啊，527、553号解释做成后呢，这个情况就改观了。好，如果你今天是什么？今天这个。中央对地方做的这个行政处分呢，好，这种处分是公法人独有的处分的话呢，那涉及到地方团体的自治权限，跟地方的自治权限已经有关系，自治权限有关系，好，那就应该是可以去提诉愿跟行政诉讼，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考试的时候呢，在公法人这一块，好，那就都可以提诉愿的啦，好，就说。只要是公法人 哦，他被中央给罚还或者被征收，哦，或者是说公法人呢被上级给监督，那你要特别注意哦，这个监督必须是限于什么？必须是限于自治监督，自治监督才会具有行政处分的外部性的要件。如果这个监督只是一种委办监督，中央对地方的一个委办监督，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外部行为啊？没有。那既然不会是外部行为，就不会是行政处分，啊，就不得提诉愿，可以吗？一定是自治监督，涉及到自治权限，啊，像地治法75跟26条，那才会是一个行政处分，才可以打行政救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18页，诉愿法第1条第2项啊。诉愿法第1条第2项，他跟你讲说，各级地方团体这条要记哦，哈，第1条第2项。各级地方团体或其他公法人对上级监督机关啊的什么行政处分，认为违法或不当，致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一同。法条上虽然没有讲到是自治监督没有错，但是你看到18页下面的553哈，553倒数第5行第6行，他说，台北市如果认为行政院的撤销有侵害其划起来公法人的自治权，才可以由地方依诉愿法第1条第2项去提诉愿，这样可以吗？所以解释上1条2项必然是自治监督了，才具有外部性，才是一个行政处分嘛，对不对？好，好，那这是公法人的问题。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行政机关这一块，行政机关的处境就更加的艰困了。好，行政机关如果被处分，可不可以打行政救济啊？好，如果他是立于人民同一地位，这一块呢，早期哈，早期在这个大法官40号解释的时候是不可以的。40号解释才否定说，啊，40号解释。我们看40号解释是9页哈，好，40号解释他跟你讲哈，他说诉讼法第1条规定，人民因为行政机关的违法处分，啊，致损害其权益，可以依法定程序提行政诉讼，可以吗？好，然后他举个例子哈，他说台湾省物资局哈，依其组织规程是隶属在台湾省政府的什么官署？什么是官署？我们讲过，官署就是行政机关，啊，物资局是一个行政机关，跟本院的2990号的乡镇地方团体呢是不同。2990是处理公法人，我们这里是一个行政机关，啊，所以他说不能够类推2990的，可以吗？所以40号解释呢，他即便行政机关是立于人民同一地位，他被罚还、被征收，很抱歉，都不得打诉愿，这早期的讲法。但是后来呢，后来我们实务上啊慢慢开放这一条路啊，从什么，从这个行政法院76年判字啊，这个643号这个判例啊，76年的判字的643号，这个在你的讲义的20页是判决啊，从这个判决做成之后，很奇怪，这只是一个判决而已，但是从这个判决做成之后呢，啊，这个判决是肯认这个行政机关一旦被处罚、被征收，也可以打诉愿、打行政救济。啊，这个判决一出来之后呢，以后就跟进了。啊，那这个大家呢，再也没有去注意到40号解释这一块，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好，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判决呢。这个判决在20页的地方哈，他说所谓的人民要提行政救济的人民哈，包括什么？包括行政机关。包括乡镇地方团体，好，画起来哈，基于人民同一地位而受的处分在内，好，只要你们是立于人民同一地位的话，那通通都可以打，通通都可以打诉愿，立于人民同一地位，好，好，那这个部分呢，在我们的这个考试上你要写哪一条诉愿呢？诉愿法第1条的第1项还是第2项？第1项还是第2项？啊，我跟你讲，你要写第1项，为什么？因为第2项只有限于什么？只有限于自治监督这一块，可以吗？ 那第一项呢的这个人民呢，包括什么？包括立于人民统一地位的行政机关在内，了解我的意思吧？好，这里是包括立于人民统一地位的机关在内，也是这里的人民了，也可以提诉愿，好吗？好，好。但是如果是非立于人民统一地位的话，好，那这个地方呢，指的像什么？这个、地方指的这就不可以了哈。那我们举个例子，什么情况是非立于人民统一地位？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今天台北市市政府对什么？对今天台北市公务局的一个机关内部的一个监督啦。好，这种监督本身上下机关的这种监督呢，它就其实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行政处分的。好，这个行政机关好，如果我是受到上级的这个监督的话呢，好，这个、同一个公法人的上下机关的这个监督。这个监督本身就不具有行政处分的这个性质，他不得提诉愿。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地方。那最近考试呢，你看一下，像是九页，九八财税，九八财税，好，九八财税呢，又在考，又再一次考这个行政机关可不可以提诉愿这个部分，你把它掌握住。好，那我们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哦，来给你看其他单元。